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蒙福。今天是我们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礼拜啊，明天晚上午夜的指针跨过零点，我们将会对2018年说再见，我们会迎来崭新的2019年。弟兄姐妹，我们都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就好像光阴就好像河水一样，河里的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把握住光阴呢？有人说，今天的太阳落去没关系，明天还会再升起来。那我说，今天的太阳落下去之后，明天出来的太阳永远不是今天的了，永远会改变了。光阴一去不复返，今天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看得见的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今天一去不复返，过去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太阳也不是今天的太阳了，已经燃烧以后过了24小时啊的太阳。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啊，当我们对2018年说再见的时候，我们不是悲观，我们不像世人一样，我们是充满了希望啊，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啊作为我们的主啊，我们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去做那无限的有价值的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感觉到遗憾，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在世的每一天，我们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呢殷勤的来侍奉主，来服侍别人啊，来做成那永恒的价值来啊，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因为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得着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世人常说，哎呀，时间不要浪费时间，他们也说不让浪费时间，他说时间最常用的就是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是吧？哎，那么我想这个说法呢太肤浅啊，太没有远见。我们基督徒呢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基督徒时间是什么？基督徒怎么说时间呢？啊，基督徒说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把时间看作我们的生命一样啊，因为我们是在这有限的时光当中，人生是短暂的，我们知道人生的短暂，也就是说，人的一生的生命不会比他所有的时间长一刻，啊，我再说一遍啊。人的生命不会比他所有的时间长一刻啊，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握住得着这个永恒的智慧，来用这个永恒的智慧来去运用自己的时间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最智慧的人，在全世界他就是智慧的人啊，这样的人就是最富有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知道用最少的东西来换取那个百倍千倍的东西的人啊，这样的人啊是智慧人，因为他在暂时的时空当中来做出了永恒的价值的东西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人不断的离我们而去啊，但是呢离去的人没有再回来过，但是有一位回来过，那就是谁啊？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啊，他给我们所说的天国的事情，那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凡是拥有这样觉悟的人，就是一个最智慧的人。那我们应当如何来珍惜我们的时间呢？如何来把握住我们的时间呢？如何让我们的时间能够 更加有价值呢？用的，或者说我们如何来用短暂的时间做一个智慧人来换取永恒的价值呢？2018年已经过去了，那么2018年当中我从谁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恩典呢？我要不要数一数呢？面对新的一年2019年，我当如何来去勇敢的面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讲回首与展望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我们先请基督徒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2019年即将来临，主啊，我们回顾过去2018年，你的恩典、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我们永远的家乡。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前来侍奉你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就在我们中间，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灵保守看顾我们，你也与我们同在，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的光阴一样。主啊，让我们能够存心谦卑，时时刻刻倒空自己，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第一点，回首旧年神祝福， Looking back the blessings of God。 弟兄姐妹啊，刚才我说了，我们基督徒如何要明白要珍惜我们的时间呢？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做成永恒的价值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也不是完美的，对吧？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浪费时间的时候？有啊。我们有没有一不小心让时光从我们旁边流逝的？有没有啊？也有啊。就是我们不是完美的啊。那我们与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世人浪费光阴，他是不自觉，而且呢是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啊。我们不一样，当我们一不小心啊不警醒的时候，让时间啊从我们自己啊手中流失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马上感觉什么？后悔和自责。哦，我这段时间我怎么又把它浪费了？我应该与主同行，对吧？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主的旨意，我不应该享受我自己的人生的快乐，享受人生之乐啊，我要享受主同在之乐，对吧？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自责。所以说呢，那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够更加的珍惜光阴？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做成那个讨神喜悦的无限的价值来呢？圣经有圣经最智慧的人之一摩西摩西他发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珍惜光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呢？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that we may gain the word, the wisdom, the heart of wisdom, 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呢。原来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什么得着智慧的心。什么叫数算？大家想一想，什么叫数算？我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今天过一天，明天又过一天，后天又过一天，我又老了一岁，那这样数不是。什么叫数算？我想数算起码要包含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要感恩感谢神，一个就是要什么赞美，这两样是不可或缺的感恩与赞美是在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中不可或缺的说大卫就很智慧，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什么一切恩惠我的心啊，你要什么赞美耶和华，先赞美 然后呢，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什么恩惠啊？神给我们什么恩惠了？哎呦，那大卫就数算了，神给他救命之恩，他的给他的治病之恩、医治之恩，他的这什么这个啊抬举之恩啊，让他从灰尘当中起来做王，对吧？哎，然后呢，还有什么救他脱离敌人刀剑之恩，还有那个什么哎，这个赦免之恩啊，神赦免他一切的罪。他说哈，哎，这大卫知道感恩呐。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得到的恩典，我想远远比大卫所说的这些恩典要多，对吧？哎，我们起码有神听祷告嘛，听我们祷告之恩，对吧？哎，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个这个病了，或者是难过了，神听我祷告啊，医治之恩。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是最重要的。神暗中保守我们，看我们没有受到魔鬼的攻击之恩，这个恩典是大的不得了啊！神救我们脱离魔鬼所设的圈套和网络啊，因为我们靠自己胜不过去。还有许许多的恩典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当中啊，去年一年是我们彼此相爱、和睦同居之恩，对吧？我们的教会啊，弟兄姐妹能够互相的彼此帮扶之恩啊，还有我们和睦同居之恩啊，还有我们教会的复兴之恩啊，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啊，还有呢，哎，弟兄姐妹愿意接受主啊，然后在众人面前啊接受主受浸，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数主恩典，能数尽吗？数不尽，数不尽就不数了吗？大卫说不是，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什么一切恩惠啊！所以回首旧年，神祝福啊！2018年转瞬即逝啊！我们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又长了一岁了，我又老了一岁了，是吧？哎，这个时间怎么这么快呢？这我们经常说的，好像真是时间飞逝啊！啊，就是光阴。日月如梭穿一样啊，穿来穿去，穿来穿去，织不梭啊！猛回头，昨日的青春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一去不复返了。我已经变成老头了，是吧？哈，嗯，就是一去不复返，对吧？你不会，青春是留不住的啊，时光是留不住的啊。所以说，经历的岁月，世上的人都说：“哎呀，这个人生如梦。”乃一场空也，是吧？是一场空。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说人生是充满了意义的，人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人生呢是什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今生当中是在积累，做成那永恒的价值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可以这样说，将来在天上的审判的时候，是根据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啊，所积累的价值来定夺你永恒的价值的地位，啊，那是了不起的，啊，那个时候呢，不是3维、4维、5维的电影了，我不知道是几维了，反正是就是说栩栩如生，把你的一生以及我们这一生当中心里想的啊，都给你什么哎演出来了，哎，大家就是心服口服的来接受这个评判的结果。然后给你一个永恒的 position 地位，啊，这是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和世人不一样，我们不是说无望，我们是有盼望啊。这个盼望就成了我们喜乐的缘由，是吧？啊，我们再苦，我们再累，我们再受逼迫，我们再这个什么这个有患难，我们都是什么喜乐的，因为我们正在。与神同行，来接受这个挑战，来战胜一切，来享受神同在的喜乐，而且在患难当中更加喜乐。所以我们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我们都顺境逆境，我们都是要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啊。然后借着信心的盼望，我们可以向 患难来夸胜，啊，有了患难，啊，哦，我就有忍耐，我就生出忍耐来，我要，哦，因着我接受了这个挑战，这个患难，我感恩，因为可能别人还没有接受这个挑战，或者别人在这个患难当中没有我更加坚强，所以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十字架都是最美好的，啊，都是神啊给我们量身打造的最合适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什么感恩，我们不要攀比，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都是最美好的礼物啊，所以我们不但在患难中要喜乐，我们更加还要在要以有患难而夸胜，我有这个患难，主啊，你看我配得这个患难，配有这个十字架，配经历这个考验，然后我就喜乐，是吧？所以凡事都要喜乐啊，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凡事谢恩，圣经的话语，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因为有了患难，我们喜乐，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独特性啊。这就是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啊，我们从新闻信息朋友发来的短信，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的基督徒正在受到接受逼迫的挑战啊，都有逼迫啊。然后呢，我想这个逼迫不是说越来越好，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愈演愈烈啊，而且末世的大逼迫已迫在眉睫，这是肯定的了啊！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我们要预备好面对一切的挑战啊！当人问我的时候，逼迫来临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站立得稳吗？我真的能够勇敢的来承认我的信仰吗？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是我们知道各地弟兄姐妹啊，这个在患难中，其实呢，传来很好的消息是他们很有信心，刚强壮胆。我们知道我们是与弟兄姐妹一同在患难中，是吧？他是我们的肢体啊，当弟兄姐妹受患难的时候，那我们与他们是同受患难；当弟兄姐妹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与他们一同喜乐，对吧？哎，所以说这是保罗说的话啊。那我们仍然要刚强壮胆，常常喜乐，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哈，我们要承担弟兄姐妹一同承担的苦难，与哀哭的人什么同哭，与喜乐的人什么同乐，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当我们与弟兄姐妹，与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同受患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天上记上一份神给我们的功劳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其实呢，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受苦的时候呢，圣经说不只是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的承受患难，是与谁啊？与基督一同受苦，哎，因为基督也在和我们同受苦，同受苦难，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啊。所以说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同在，而且呢，我们要根据圣经，在末世的时候，逼迫来临的时候，号角、祭叫吹响的时候，那我们得赎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临了，因而我们大有喜乐。可能在历世历代以来几千年圣徒所盼望的时刻，没准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呢？你从各种各样的预兆当中就看出来了，很多在过去没有发生的事情，现在什么发生了？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没有发生的，现在也发生了。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因而大有喜乐啊！因为我们的盼望即将实现。世上的人是什么？有患难的时候啊，有苦则忧，有顺境则乐。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是在夜间歌唱，就是在患难当中大有喜乐。像保罗被抓到监狱里面，对吧？铁链这个手铐啊都锁着，对吧？铁门 监门大锁，但是他在里面啊，保罗希拉在里面什么唱诗祷告，哎呀，那个锁链就脱落了，大门也自动开了，是吧？哎，所以在患难当中要大有喜乐啊。那我们在神面前有这种喜乐的话呢，其实呢是世人不可理喻的啊。世人呢，哎，好像感觉到我们是用精神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啊，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如何来回答一切问我们的人啊，我们信心的缘由是什么啊？我们不能够让那些不信主的人给说服了，我们要什么？有信心的缘由啊，这个根基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信，我们喜乐，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在患难中也喜乐，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常喜乐，要以有患难而喜乐，要以战胜患难而夸胜，要以啊神为我们预备的啊这个救恩而感恩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呢？那诗歌里面说的多清楚，要感恩啊，这三条啊，我们要喜乐，要夸胜，要感恩啊，是我们要做的啊。你回首旧年，2018年，从岁首到年终啊，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啊，神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啊，这是在这个生命记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度过的岁月里面，神都让我们体会了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吧？哎，神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度过每一天。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神都让我们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啊！你们要尝尝什么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是什么美善啊！你尝了，你才知道它是美，它是善的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所以神让我们尝到了他的滋味，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为神的国度来奉献自己啊，来默默的奉献，来积累财宝，积攒财宝在天上。其实呢，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什么未曾想到的恩典。所以说神给我们成全大事的时候，原来你给我成全的比我向你求的搞多了，你给我成全的时候也比我想到的时候更加美好，是吧？如果你早给我成全的，我可能没有像今天这样磨练的更加爱你，更加的顺服，对吧？哎，所以神的时候最美好，是我们要感恩的啊。所以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得胜者了。我们在神面前要懂得受恩和感恩啊，我们接受恩典要感恩啊，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常常默想神的慈爱啊。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徒受恩典啊，我们应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是大卫说的，我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神的话语每一次对我说的话都和以前不一样，这就是神话语的奇妙啊！所以我们要歌唱神的慈爱，要称颂主的圣名，要传扬主的救恩啊，并且还要举起救恩的杯来传扬啊神的福音啊，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来数算主恩啊，这是第一点啊。回首旧年，神祝福啊啊 ！Look back, the blessings of God。第二点，展望新岁，主看顾。Look forward, trust the Lord。弟兄姐妹，我们在数算主恩的同时，我们知道崭新的2019年又摆在我们面前了啊！ 崭新的一年向我们召唤，崭新的一年，所有的日子还都是一个未知数，是吧？就好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一样啊，我们期待着它的什么哎里面的开花啊，也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年为了进入迦南美地，他们是吗跋山涉水，前仆后继，在旷野啊度过了40余年的时间，然后呢整整耗尽了一代人的生命啊，所以他们是期待已久啊，40年的时间，大家想一想，最终啊将要进入这块流奶与蜜之地了啊，他们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说这块美地上，大家知道啊，还有许许多多的未知数啊，有许多的国家占领啊，有许多的这个强大的民族在那儿占领，他们有武器，对吧？有铁车啊，这以色列民啊，在旷野走的，就像咱就好像是什么哎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对吧？走了40年，他怎么能够战胜这些国家呢？这些民族呢？啊，所以呢，他们是一个未知数啊，对他们来说啊，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所以他们感恩的同时，期待的期望进入的同时呢，心中呢还有一些忐忑不安啊，还有一些哎呀，感觉这个我能打过他们吗？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像40年以前，他们即将要进入，一看见高大的民族吓跑了，对吧？那这一次的话呢，不一样了，哎，摩西看出来了，摩西马上就安慰他们说啊，你们要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也是耶和华你神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呀、啊、哎，你们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啊，专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啊，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给你们啊，在你们的地上，好让你们有什么哎按有五谷收藏，有新酒和油啊，并且叫你们可以吃饱，吃饱肚子，得以饱足啊，不但你们饱足，还要是土地得到什么哎滋润，长草干什么哎，让他们的牲畜可以吃饱。这是摩西哎给他们的一个什么哎勉励，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知道那个地上神已经保守看过了啊，岁数到年终神都眷顾啊，不要怕啊，野地要生长草给你们牲畜。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摩西啊最主要的就是要，摩西都经历了原来过去那些已经去世的那些以色列民曾经什么啊发怨言 complain 是吧，哎，然后的话呢就进不去了。所以这一次呢说你们不要惧怕啊，因为耶和华必要看顾你们啊，他的看顾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时常看顾，而是一年到头的，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啊，这是摩西给他们的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哎，只要你们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是吧？要留心听从我吩咐你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面前的2019年是一个未知数啊。你不要想2019年和2018年会一样，我告诉你，2018年发生的灾难比过去都多，但是2019年绝对不一样了。这个2019年，我们要有许多的仗要去打，我们要有许多的托付要去完成，要有许多的失丧的灵魂需要我们去拯救啊。2019年，我们知道你环顾四周，现在这情况啊，和从前大不一样，很多突发事件发生啊，每一天都发生一些不合情、不合理、 不合法啊，然后呢颠倒黑白，让人那个匪夷所思的一些事情发生，你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发生，它就发生了啊，都在上演。与此同时，地震、饥荒、瘟疫啊，战争啊，频频的发生啊。你大家知道，就是上一个周末啊，12月22号啊，就在印尼。我们在这过节呢，他那个地方已经好多人一去不复返，发生了海啸，是由地震引起的，啊，有400多个人夺去了生命，有2000多个人变得无家可归。为什么无家可归呢？你一看那电视，那个房子都被大洪水冲没了，你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没了，哈，啊，哎，这是其实呢。这就是发生在什么上个星期的事情。你再往前数3个月，9月28号，啊，也是在印尼，也发生了海啸。就是在3个月以前的海啸，就夺去了2000多人的生命，啊，一去不复返了，人就没了，啊，2000多人就，所以。这些呢都是给我们一个警告。你再往前回忆啊，14年以前，大家记忆犹新的啊，也是在印度洋发生的海啸啊，那次的海啸大家还知道吗？也是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后。那时候我正在这个德国明星杂志啊，那所以我那个老板就去采访去了，照了好多像啊。你知道他照那像是全世界一流的像，就找那个 photographer 啊。这个好多人从北欧啊，北欧你知道，像德国一年到头都是阴天次数多啊，在圣诞节期间，为了过圣诞节，他们呢从世界各地啊来到南亚，来什么？来到，来这个接受这个温暖的气候，来进行这个日光浴啊，来度假。但是没想到，就一次海啸啊，他们都什么？我看都一个姿势。为什么一个姿势？都是什么？翻着身子朝下，然后呢，脊背朝上啊？为什么呢？都在飘着呢，飘着哈？为什么飘着呢？因为这有可能，我想在肺啊哈，它飘起来了。29万人的生命夺走了，51万个人因此受伤，13个国家全世界因此受到影响，这是世界级的灾难啊！就这样啊，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还想到除了自然灾害以外，还有中东战争啊，目前发生最严重的就是俄乌的啊，跃跃欲试的战争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星期一24号就是圣诞啊夜的那一天，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啊打破了历史记录，公开的宣布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啊，他说警告说啊。俄国和美国、俄美之间可能因为误解而产生核战争，啊，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警告是历代以来所有的俄罗斯的外长从来没说的话，没说过的话，啊，他说出来了，公开的和记者说，啊，他最后说，啊，这个核战争。一旦打起来，可能会给全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所以呢，我们不可小看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些警告，这些灾难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发生在昨天啊。我们为人该当如何更加敬虔，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啊这个敬虔度日。所以 真是时局动荡啊，灾难繁，战争风云多变幻啊，这是这个 the current situation 啊 is turbulence and catastrophic 啊，我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啊，战争风云多变幻 the storm of the war 啊，多变幻 is unpredictable 啊，是我们不可预测的啊，我们应当如何来更加警醒呢？啊，更加的啊，这个，我在那个圣诞节祝贺大家那个，这个还记得吗？写什么了？啊，是吧？这个时局动荡啊，灾难繁，战争风云多变幻，世间何处什么？寻平安，和平之君降人间，是吧？耶稣来了啊，找不着啊，没有说我要打你，你这个不公平，我要把你打得让你服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啊，会愈演愈烈啊。只有和平之君来到我们中间啊，才能够给人带来平安，是吧？哎，人生自古寻神仙，就想找神仙来去啊。解决问题啊，踏破铁鞋无觅缘，在世间当中谁能够赦罪，谁能够给我啊免死权呢啊，然后道成肉身降人间，耶稣基督说你们找神，你们踏破铁鞋去找神来去什么哎，来去这个创造，来去发明宗教，但是呢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宗教就出来了。其实宗教就是什么，宗教就是人呢啊，在这个半途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啊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就赶紧的来啊，来想办法，自我发出一种办法来，我要找出办法来解决困难，所以呢就产生了敬虔敬拜，还有这个伦理道德，还有什么哎，这个永恒价值的这个系统，这叫宗教啊。但基督教不是这样啊，基督教不是因为人的出发而产生出来的宗教，普通宗教，而是上帝道成肉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啊，这个 the word become flesh live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居住，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基督教不只是宗教，基督教是什么？是救恩，对吧？是神的救赎之恩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在看到大国之间沸沸扬扬在征战的时候，那末世的教会也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前所未有的逼迫啊！大家想一想，有许多让人啊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对吧？哎，那我们要想，我们为人应当如何警醒呢？啊，有人聚会聚了会就被啊抓走了。啊，有人聚会的话，你就要是吧？你要唱国歌，对吧？你很多事情让人不可理喻，但是的话就发生了啊，我们这个时代就发生了啊。所以说，弟兄姐妹，刚才我说，假如说当权者今天问你说，你还信不信耶稣啊？啊，如果你信，那就像罗马那个罗马时代啊，罗马统治时代，你要说信，马上砍头。你又说我不信了啊，释放。所以说呢，保罗就说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什么得救，是这个意思。就是当时是危险到这个地步，你口里承认你就死啊。那我们如果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做好心理准备呢？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主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信心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神也不会让我们遇见这种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 真是说要预备油在器皿里边啊。我们什么不是想着要去被杀，不是，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乃是想到主要来，突然间来了，要把我们接到哎什么天上去啊，接到啊半摇还没真正进天国，哎，来什么来先享受主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个世界啊，我们要看观看。所以这一切都是啊，要真是说不是说要等到几千年以后要发生，我想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实在正在门口，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啊，今天说想象不到的，明天可能就发生了，对吧？哎，所以我们要为人如何警醒，要持守信仰啊。从一方面来说，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忧愁，因为神曾应许啊，应许我们说他必要看顾我们，必要保守我们，就像保护他的眼中的瞳仁一样，对吧？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全能的神啊，那我们怕什么呢？是吧？全世界所有的地上所有的动向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要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连一根头发什么我们都不会落下来，这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要相信，但我们看见周围的时候，我们不是惧怕，我们而是挺胸昂首，因为号角已经吹响，晨星正在召唤，我们如何来什么来去迎接这位啊审判全地的王的再临啊？那我们迎接他的同时，我们要如何去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这是最主要的啊。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我们要什么在灵命上面不断的提高啊，这个灵命的优先性提高自己，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什么去做事工，对吧？做的才是正确。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与主同行，一方面要去做主事工，另一方面还要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啊，主来的时候我们好有所准备。所以我们相信曾经带领以色列从为奴之家埃及啊，出离埃及过红海啊，这个行干地，然后赐给他们玛纳，天上的玛纳当粮食啊，带领他们战胜仇敌所向披靡的这位耶和华神上帝，他一定也会看顾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什么一样的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都是一样的。Jesus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and ever. 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啊，我们最主要的是应当感觉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人，哎，我们是有了永生的人了，这是我们最高兴的啊。我们是天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回来，买赎回来的，换过来的啊，给我们换取了以耶稣基督的死来换取了我们的今天的生命的永恒的生命，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什么免了跌倒，这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不用怕啊。我们知道生命在哪里呀？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哈，所以我们不用怕啊。我们要相信永生啊，不是精神的概念，永生不是精神的理念，大家哈一定要想到永生是生命的实存的。我们要相信我们所盼望的是那天国是永恒的，是永远活着，我们不是在迷信当中来相信一个啊精神的寄托来安慰我的良心，那和拜佛拜假神都没有什么区别，对吧？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我们是什么？是绝对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必快来，我怎么去我还要再来，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在地上要相信，你信到什么程度神就给我们成到 成全到什么程度，对吧？哎，耶稣说你信吗？那个父亲说，你要能做点什么就给我做点什么吧，我孩子不行了，叫魔鬼给折腾的不行了，你能做点什么呀？耶稣说你信吗？他说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啊。耶稣说在信的人什么凡事都能啊， everything will be possible 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在饱尝死亡最大的那个死亡的人最大的福啊，不是别的啊，我们要面对死亡。越是有钱的人越怕死，是吧？越是有权的人更怕死，是吧？皇上最有权了，是吧？没办法，我想多活两天啊，来开始熬仙丹。本来呢能多活两天，一吃仙丹给吃死了啊。为什么？因为越是有钱越是有权，他想多享受这个地上啊，越怕死。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啊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就是永生啊，出死如生啊的消极面就是免死，积极面是什么？得到永远的生命啊！我们得到永远生命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活出永恒的生命的价值来啊！这是生命，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主，我们就得到永生。信我的人就什么就有永生，不信的人是吗就没有永生。下一句还有话叫什么？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是耶稣说的话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主赐给我们的啊。马克说句话，他说这个宗教就是人类的鸦片啊，我觉得他说的话很对啊，很对啊。所有的宗教，普通宗教都是什么？因为痛苦催生出来的美好的向往。我太痛苦了，我为什么要死？我想多活两天啊！我为什么得病了？我又啊，哎，所以说他就想象可能有神明啊来救我，所以呢，哎，找出一棵大树来，弄几张纸一烧，拜拜，行了啊！哎，这叫什么鸦片吧？来欺骗自己啊！但是不包括基督教，基督教不是普通的宗教啊。刚才我说基督教最大的区别就是上帝来到人间，道成肉身在人间的啊，这是最大的福气。所以我们和别的宗教不一样，我们是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让我们信，神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信，所以我们信啊，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信基督啊，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是真实的生命。我再说一遍啊，基督的信仰是带给人的真实的生命啊。凡是真正的信主的人啊，都会有原来生命的改变。这叫什么？叫什么来着？重生啊！啊，原来的生命改变，原来的世界观改变，价值观改变，人生观改变啊！你说我原来就是这个，我从小就是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啊，我所有的这三观我都一样，我现在还这样，那就可能还没改变，要改，要改，要真正的改变。改变什么？改变成基督的样式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对吧？这谁说的？耶稣说的，是吧？哎，那我说我也想爱世界也爱主，那就也主也爱自己，是吧？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又爱主又爱己，我们什么要专爱主不爱己，专爱耶稣不爱世界，对吧？哎，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更新。所以基督教之所以有许多的寻道士，那是因为他们是能够，他们欢然地面对死亡，就是因为他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这个滋味叫什么？叫生命的滋味。他们知道了，完全知道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如今就是末世了，末世要有许多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 最主要的就是敌基督者的发生啊，敌基督的人，许多敌基督的事情，无缘无故的敌基督。基督徒是守法的，基督徒是啊爱人民的，爱国的，是吧？基督徒是什么？爱人如己的。基督徒不但爱人如己，还爱什么仇敌的，是吧？连仇敌都爱，那为什么要受到逼迫呢？因为什么？因为末世有许多敌基督的事情要发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他们公开的啊与基督唱反调，公开的啊打压你的信仰，明目张胆的在啊这个教会当中张牙舞爪啊！所以，那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度日，这是最关键的。我们为人，我们要反对，我们要打，我们要打回去，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基督的教导。基督教是爱仇敌，我们不能应该和世上的任何属血气的人打仗，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的恶魔那个掌权者啊而征战，对吧？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说我们要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度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信耶稣不是迷信，我们信耶稣也不是这个志气高大，我们信耶稣也不是信的越信越血气，我越信我越要斗争啊！要不斗争的话我就懒惰了，这是啊伪基督教，不是基督的教义，叫伪基督教啊！所以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靠着祷告，我们为人要圣洁，我们为人我们在世要敬虔度日。这是我们要做的哈，这是最关键的。说希伯来书告诉我，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然被神救赎了，就当存着诚心和什么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我们要做的。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要与人斗争，对吧？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彼此相顾，相顾吗？要相顾。要激发爱心吗？对，还要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越在末世要聚会，要听神的吩咐，因为神突然间来了以后呢，教会被提啊。我们要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境界上啊，前途茫茫啊，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崭新的一年，是新的。我们怎么来画这个画，这个图画啊？我们怎么来下第一笔啊？那么等待我们去画去经过啊，谁也不知道，不可预知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对吧？会唱这歌吧？我不知明天的道路，这样我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什么变迁，有什么需要啊？可是我们有圣经的应许啊，作为我们前路的保障啊。圣经的应许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保障啊。所以因为神是不改变的啊，他必看顾我们，神必与我们同在啊，也必保守我们，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盼望。今天我们是凭着信心啊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不留恋埃及的那个啊火锅的肉锅啊，我们不去那个留恋那个 hot pot 啊，埃及的 hot pot 啊，我们不去留恋那样的生活。我们在行走旷野路，就像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走40年一样，我们正在走着旷野路啊。那么我们等待我们进入的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流奶与蜜的啊家乡，那就是天家。这是我们要盼望的啊！如果我们今天不盼望，我们一定进不去啊！如果我们今天盼望，我们一定能进去啊！所以我们要盼望，有了盼望，我们才能够有行为，才会有信心。这哎，我哦，原来 啊，那是最美好的哈、啊，是吧？哎，你过节了，你父母说要给你个礼物，对吧？要给你个大礼，那你天天盼着这个大礼到底是什么呢？哈、啊，是什么？什么是？啊，我就盼望给我一辆啊汽车吧，啊，哎，给一辆宝马哈、啊，哎呀，我日月盼望，哎，到时候的话呢，来了，礼物来了。来以后他说没有宝马，在院子里呢，哎，揭开看看，一揭开一看，哟，一架直升飞机，哈、啊，比宝马厉害，所以你盼望的啊，比你超出你所求所想的，这个呢才是一个大的惊喜，所以那是永恒的喜乐，永恒的福分啊！我一直强调这个永恒，为什么？真的到了时候。到天堂的时候，原来张牧师说的是真事，那就晚了。就现在我们知道，真的是永恒的啊，永恒的价值。所以天堂也有没有的东西啊，天堂没什么，你知道吧？啊，天堂里边没什么，啊，天堂里边好事都有，坏事都没有，对吧？天堂里边没有罪，天堂里面没有病，天堂里面没有死亡。天堂里面没有眼泪，天堂里面没有痛苦，对吧？天堂里面也没有失望，都是希望美好的，对吧？都是 exciting news 啊！天堂里面其实呢有许许多多啊，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呢没有咒诅了，天堂里面再没有咒诅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些？因为有神，神是美好的、美善的、完美的、圣洁的，啊，神同在的地方是最美好的啊！那是我们的指望，相信啊，一定神会保守我们直到那时。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回顾过去的一年，神的家在地上，我们知道有尽管有几多曲折，几多的坎坷。啊，然后呢，极多的磨练啊，历练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受逼迫，但是在神的恩手之下的带领下，我们都平平安的度过了啊。所以，让我们经历的从岁首到年终都蒙保守的恩典啊，平安度日，健康成长啊，喜乐平安啊，丰衣足食，恩上加恩啊，我们这些都有是吧？哎，所以弟兄姐妹，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我们不要留恋地上，我们要向往那个渴慕那个美好的家乡。晨星正在召唤，啊，号角已经吹响。面对2019年，让我们挺胸昂首，凭着信心去迎接新的挑战。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你一直爱着我们，你一直啊保守看顾着我们，你也一直扶持着我们。我们感恩，为着我们2018年所享受的恩典，所得到的你的祝福，主啊，所得到你话语的坚固，我们感恩。为着我们2018年。我们得罪你地方，我们浪费时间的光阴的事情，我们向你啊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你赦免。面对2019年，求你让我们更新自己，做新造的人，坚固我们，带领我们，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爱你，更加愿意听你的吩咐，更加知道主啊，你会为我们开出路，打美好的胜仗，也更加让我们彼此坚固，彼此相爱，和睦同居，让我们合而为一，成为你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去打美好的胜仗，去迎接新的挑战。感恩不尽，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